听见你说，说你会一直爱我。梦里鲜红，热情为整夜雪藏，爱的玫瑰的糖在月亮下，纪念着曾经最真实的爱，记忆里快乐再真切，早已被冷空气凝结。此刻月亮下，只有聆听的一个目的，守护着死去的爱。 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Thank you.

Thank you.

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生的城市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Yeah.

心，通勤九六九， 通勤九六九。 我是主打。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 只会成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只

你眼睛温柔过， 梦与想再飘过， 飞出再次自在一个。 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路上错磨，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曾承诺过这么多，当天都也认识过，没有谁能像我们清楚。曾这么珍惜过，天的故地无言又路过，如有好感夜谈话中可讲起我 心底的痛楚，光阴再擦洗过，你会否想起我，仍怀念着 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些主角当把自己拍起来装美是幽默是世上最好的比喻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误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的目哎呦喂呀指点灵敏有深入才提点到全部自由的深处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幽默是团结的行为艺术 就算是个闹大家伙 我这次登高玩路也要跟上去听清楚什么葫芦绝不是形容头发一对半的礼数 哎呦偶尔扮演一棵树你就知道当了累也不能秒 我把这原本拥抱鞋子加大号我上了快长六九不知大家好别什么你都是有快乐却加入 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误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的目哎呦喂呀指点灵敏有深入才提点到全部自由的深处叽里咕噜稀里咕噜稀里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不管看动物或植物 你都遥远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咕噜我一生的大半夜不是在变魔术让离开亲戚怎样不用动脑我带着眼不灵我鞋子特大号我等着勾住所有人的小烦恼若生活需要微笑请跟着我就好就让我一定要住的小房东 大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制作一把小提琴。